打扰一下乐团去年推出了全新专辑闲人免进，一如既往的流行摇滚风，彰显出年轻人的时尚与性格。我有我的态度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，如果你不懂我的世界就不要轻易闯进来。来听打扰一下新专辑的同名标题曲闲人免进。青春意味着敢想敢做，拒绝套路，用躁这个字来形容青春太适合了。躁得起来青春还在，躁不起来青春没了。果儿 VC 去年推出了一首躁不完的青春，青春热血的感觉很美好。很多90后都说自己老了，你看人家果儿 VC 平均年龄40岁还能躁得起来。再看看英国的滚石乐队，老爷子们70多岁了还在满世界巡演，比你年长的人还在努力年轻呢，你还敢说自己老吗？ 白天都是伞，被孤单伤害我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我是周末值班的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为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。去年12月9号，汪峰推出了第12张音乐作品集国龄里29号，出道20年，12张专辑，从鲍家街43到国龄里29，这是一个轮回，更是一个开始。专辑中的《紫罗兰发带》是一首典型的汪峰式情歌，一如既往的深情上口，承载了很多人的情感记忆。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现实却是念念不忘未必回响。曾经我们相依为命，如今我们相隔天涯，往事不能回首，却值得纪念。 吹往南方的风，如果你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带着漂亮的紫罗兰发带，请替我向他问声好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依然那么倔强，还是输给了生活。曾经我们相依为命，如今我们相隔天涯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依然那么快乐，寂寞。曾经我们爱如疯魔，如今我们笑我如梦。如果那里还是小雨纷纷，夕阳的街道潮湿阴冷，请帮我吹散他眼中的苔藓，再为他

也相遇。 2017年的华语乐坛，薛之谦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。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式的人设危机，多年积累的深情形象几乎是灰飞烟灭，后来又靠一首又一首的新歌为自己挽回了损失。刚才听到的《别》就是薛之谦在风波结束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，有点类似三行情诗，歌词里有超过30个别字，总有一个会莫名击中你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广播里带你盘点一下2017华语年度的优选单曲。回顾2017年，有位爵士系的音乐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先带你听一首他的歌，司徒佳伟的《小凡孤单》。 掉落在蓝色忧郁神经里的感觉，生活在夜色迷茫深邃里的秋天，有点想念熟悉的脸，陪伴过我入眠，飘落在黑色皮靴鞋带上的落叶，靠在雾色蔓延时间里的窗前，有些疲倦，憔悴的眼，悲伤的缘成线，小 小凡孤单。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就是把孤单的情绪唱出了浪漫的感觉，非常精彩，是一首难得的华语佳作。在这儿得赞一下司徒佳伟，这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爵士音乐人，论专业绝对是行家。不过司徒佳伟做的是一种流行与爵士相融合的爵士乐，他希望改变传统爵士乐曲高和寡的印象，让大家也能接受爵士乐，享受爵士乐。听这样的歌，我觉得司徒佳伟好像做到了。其实华语乐坛有很多流行与爵士相结合的音乐作品，区别就是两种风格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。接下来这一首同样是很流行爵士风，孙伯伦的《给我走》。 什么游戏玩两遍，什么时候喝断片，也许需要个理由，需要个理由给我。什么姑娘忍两年，什么人会不掉泪，也许不为只用小月过完今天。是否这次爱很痛，是否夜色太朦胧，压住心的位置，心的位置给我。你说不爱我， 早说过， 那么不爱我，那么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让心的位置，心的位置给我。其实白色就很美，一直开心不会累。

是彼岸的花火，你一般绚烂，烟消云散了，在这一瞬间，誓言已枯萎，爱褪去颜色，世界静止了，在一瞬间。 是张希去年推出的单曲《一瞬间》，我把这首歌定义为电子民谣风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这不就是电子乐吗？其实张希十年前已经写好了 demo， 最初的风格就是民谣。民谣并不是大家普遍认知的一把吉他，它也有很多种玩法。像张希的这种编曲方式，把电音融入民谣，混搭出一种另类的曲风，一样很有趣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继续带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。去年11月，叶培推出了全新专辑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，同名标题曲是一首关于信仰的作品。这个你也并非是某个人，而是生命本身。叶培还邀请到许巍跟他一同演唱这首歌，这应该是许巍去年唯一发声的新作品。一起来听《流浪途中爱上你》。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，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，飞驰而去的是风景，飞驰而去的是时光。 不曾爱上一个人，怎会爱上？若没有深情，也无所谓迷惘。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，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。爱上你，每一道彩虹。 若 没有深情，也无所谓迷惘。